海啸，滔滔两岸潮。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我不喝酒，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好音乐九五九，用醉人老歌舒缓午后情绪。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九五九资讯快报。 7月26日，保定市召开河北省委省政府第11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保定市环境保护工作动员电视电话会议。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市长陈宇等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联通分会场收听收看。会上，省委省政府第11环境保护督察组传达了省委省政府关于环境保护督察的有关决策部署及此次督察工作的目标任务和主要的工作方式。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做动员讲话，他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配合做好环境督察工作，要借势督察，持续深入抓好问题整改落实，广泛宣传，营造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履职尽责，确保环境督察工作取得实效。随后，涿州市对做好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陈宇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省委省政府的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要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协调配合督察组完成督察工作。同时，各相关部门要立即行动，针对散乱污企业治理、禁煤区建设、双贷等工作进行整改落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主持会议，并提出具体意见。在两个专项工作自查自纠阶段，涿州市认真落实自查从轻政策，灵活运用监督执纪4种形态，充分调动各单位自查自纠的主动性，确保自查自纠工作扎实推进。截至目前，一问责八清理，共清理问题线索362件，完成整改279件，问责268人，微腐败专项治理查结问题线索171件，批评教育103人，谈话提醒5人，通报批评4人，诫勉谈话1人。7月25日，涿州市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对全市信访稳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由市长陈宇主持，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政府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市委书记王彦青在全市信访稳定工作上的讲话及涿州市委市政府关于落实信访案件4明确责任制的通知。市政府所有党组成员要按照上级要求和市委的安排部署，结合自己的分管工作，一岗双责，党政同责。工作中要加强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观念，要把维稳工作牢牢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切实维护好全市和谐稳定。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卓越医疗。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er,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 in my ey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I hear her voice in the 减法绿色， 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好月九九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 我是嘉欣。 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了这位嘉宾，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啊，因为呢，他可以为一些商户排忧解难， 对，而且还可以创造财富。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啊，无论是大兴区还是房山区，还是 包括我们通州区、 通州区东城和西城，都在进行着一些二手交易市场、小商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疏解和腾退计划，所以这也是面临着很多商户没有地方去，也正在面临着失业的问题。 是啊， 对。那么今天也非常有幸的请来了涿州新发地大石桥农贸市场的曹总。曹总你好。 二位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言简意赅的。对，那么先请曹总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咱们涿州新发地大石桥农贸市场的基本情况。 这个涿州新发地大石桥市场啊，成立于1994年。 23年的历史了。 23年啊。 对。 历经这个由这个原来政府主导，后来跟这个新发地，北京新发地合作。现在这个自2016年开始，整体的这个升级改造，现在这个交易面积，这个交易大厅啊，就是达到这个15万平方米。 哦，那都涉及了哪些商品呀？涉及了哪些品类的？ 分这么五大块吧，现在就是这个蔬菜粮油，日杂百货，二手交易，汽配。还有这个副食调料，这么几大块。 刚才私下曹总也跟我讲了说，没有你想不到的，什么都有，是吗？ 对。 而且今天啊，曹总也说了说，针对北京市场的疏解问题，新发地也在建设这个10平方米的交易区，是吗？ 十万平方米 啊，十万平方米。 十万平方米。这10万平方米啊，分这么几个部分。现在这个旧货这块有3万平方米。汽配这个有3万平方米，其他这个蔬菜粮油有1万平方米，还有这个副食调料又二期建了2万平方米，日杂百货5斤，这个大5斤小5斤这块又建了这个3万平方米，预计将来这个将来升级到这个服装电子配件， 啊，为这个北京部分市场这个外输呢，我们做好了这个充分思想准备， 嗯，做好了接纳的准备， 对 对。 现在这个来的商户呢，基本上由我们协助办理营业执照， 嗯， 小孩入学，另外这优惠政策呢，就是凡是来我们市场的这个商户，免费一次免费半年， 哦， 不收任何费用， 免费半年， 嗯，免租金半年，也就是六个月，啊，试营业， 嗯， 在这期间不收任何费用。另外这个外地的商户到我们这儿来呢，我们给建了这个适合商户居住的公寓， 哦， 啊，而且这个价格是相当的便宜， 嗯。好，我大概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曹总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有新的商户来到了咱们涿州新发地，是有很多优惠的。那么第一项优惠就是协助办理营业执照， 嗯， 因为可能在北京的很多市场里面的一些商户，他们是没有营业执照的，是办不下来的。而你来到我们涿州新发地，是会给你协助办理营业执照的， 对，方便很多， 嗯， 省很多事儿。 是的。那么第二条就是租金优惠半年， 就是免费半年， 嗯，对，是不收任何费用的，是吗？ 对。 嗯，那么第三项，这个小孩入学，曹总给我们充分解释一下呗。 小孩入学就是。有的这个现在外地的商户啊，为了这避免这留守儿童，把这些留守儿童就带来这个他所经营的这个市场， 嗯， 在这周边就近就学， 嗯。 现在国家这个教育部有新规定，优先留守儿童，现在不叫留守儿童了，相当于跟着你父母在这经营， 嗯， 来这经营了，那你提前跟我们说你是托儿所呀，还是几年级的小学生啊？ 嗯， 哎，我们就近在这个附近。就给他安排上学， 哦，这也是非常好的一项福利了。 这个，对，我们当地的这个教育局呢， 嗯， 也有这个新规定， 嗯， 跟当地的孩子同等待遇。 嗯嗯，好。那么曹总，咱们这个地址在哪儿啊？是这个交通非常的便利是吧？ 对，我们这个地址在这个107国道， 107国道， 涿州段紧挨着这个107国道， 地理位置非常的好找，对， 涿州北大石桥村。就紧挨着这个107国道边上， 嗯，好， 离这个京港澳涿州北出口是2公里， 嗯， 以后还有一个新出口，就正好对着我们那儿， 嗯，可以说是非常的好找， 啊， 对，地理位置非常的有优势， 四通八达， 嗯， 人流密集，而且， 对 对， 好，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你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3722958153。13722958153来进行详情的咨询啊。如果你有这个正打算开一家小店，或者说你已经被腾退和疏解没有地方去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我们涿州新发地。热线电话是13722958153，13722958153。 好音乐959，我所在。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只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把握，也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 许承诺，不过证明没把握。不用难过，不用掩饰什么，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其实不必说什么才能离开我，起码那些经过属于 减法绿色， 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好音乐九五九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 我是嘉欣。曹总，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我们其实人民生活水平啊，包括国家经济慢慢的不断提高嘛，所以说我们对很多农副产品啊、农贸产品的要求其实也越来越高的。但是最近啊，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地区他们那种农贸市场啊，都面临着退解、疏解。然后说，如果这样的问题呢，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很多麻烦，其实也影响了一些商户。那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想问一下您这儿有没有什么能帮助这些商户的，或者说能替他们排忧解难的呢？ 这个肯定是有，国家根据这个相关这个食品卫生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这个饮食方面这个要求在提高。 是的。 由于这个北京这个非手动疏解啊，它这个人流，比如说好多这个它不达标的市场，用这个垃圾产生的太多，是。但是这种情况呢，那么就造成了很多原来就是这个一些个商户在北京无法为继了。 对，没地方去了。 去哪儿呢？ 对啊。 我就在离北京最近的，就是涿州。 对，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固安呢，就是没有大型的这个农贸市场。 是。 涿州现在这个新发地大石桥农贸市场。这个刚才我已经介绍了。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一期占地面积是318亩。二期占地面积呢，应该达到1000亩。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现在只要是你在北京经营的商户，或者其他地点经营的商户，想去我们那儿经营，你只要合法，你比如说你从事食品的，需要办理健康证，其他的营业执照，我们会协助你办理。 协助我们办理营业。 协助你办理，协助你办理相关的手续。你有些个东西，你比如说这个身份证啊，还有其他这个，你得需要你个人出纳，是不是？到时候我们协助你办理，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再就是说，你所经营的品种、经营的食品，到我们那儿之后，我们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管理规定的。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63条规定，开办市场的开办方，将来这个对这个食品销售负有一定的责任。所以说我们将来会实行市场准入。 就是现在也是要求很严格了， 对，对这个消费者也是很负责任的。 对。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去我们这儿的商户，我们肯定就是根据你这个情况，协助你办理各种执照， 嗯， 让你挺正规的来经营， 嗯， 啊，不是像以前在的这个无照经营， 对、 嗯，小摊贩的， 嗯， 不存在这种情况， 对， 啊、 商业气氛比较好， 对，所以说你去了我们那儿之后，肯定我们就是由你原来的不正规， 嗯， 在我们这儿变成了正规的经营者， 正规的经营者， 哎。 那曹总，我有一个问题，咱们这个新发地农副产品也在不断的扩大，那么现在这个招商情况怎么样呢？ 这个招商情况啊，自从那个2016年元月一日升级改造以来呀、啊，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这儿是增加了新商户是300左右个。 哦， 因为这个为什么300左右呢？因为去了将近350个，有一部分商户、 嗯、 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说这个离家太远呢、啊， 嗯， 还有一些个他经营的这个品种跟我们的当地可能不太符合， 嗯， 这样的，您就选择了其他市场。我们这是来去自由， 嗯嗯， 哎，但是大部分的像将近这个280多户，在我们这儿算是落脚了， 落脚了。 对，这里边其中包括粮油、蔬菜、百货、日杂、汽配、 嗯嗯， 还有这个二手货。所谓的二手货就是这个旧家电、 旧 家具。 家具，对， 哎，所谓 的 二手货这个概念呢，这么轻易说旧家电旧到什么程度啊？实际就是折扣店。 对， 它也不是纯旧的，就 是 这个积压品。对，这个包括家具也是，你现在都是仿古家具，好些这比较高档的，再就是这个不锈钢制品， 嗯， 再有就是这个厨房设备这块。那么就是根据国家这个要求，是不是节约避免浪费？ 对， 而这个也是二次利用。 嗯 嗯， 这个但是这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那儿做不到的。 什么都有， 这些个东西你去了， 嗯， 包括文玩字画都有， 应有尽有。 哎，这东西这个价格也是你想象不到的， 嗯、 相当的便宜。 哦， 举个例子说吧，就是前两期的我这转转去，他们就是一手买的，就是这个制餐饮这个和面机。可能达到这个几千上万个，到我们这儿现在就是1-2千块钱， 哦，很便宜， 十分之一的价格，相当便宜。这就是当时有的是经营啊，物马的经营，当时买了没用，哎，然后呢就是卖了， 嗯、 到我们这儿也能淘着这些东西，嗯、 哦， 所以说也是一个大的淘宝市场，现在是。对，再有就是像这个原来我们这儿这个生鲜区，在这个没改造之前呢，是露天经营。这个食品这个质量也达不上去，一刮风下雨天啊，这个好多这个泥水啊、风沙呀、啊，都是造成这个不好交易。这次我们都建了生鲜厅，由原来的日成交量这个100头白条猪， 嗯、 现在增加到300头。 哦，也是成交量在不断的提高。 你看原来这个羊每天成交也就是在这个。100只，现在也能达到500-600只。 嗯嗯 ，OK。那么这个时间呢，如果你正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你正打算开一家小店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3722958153，13722958153，来进行详情的咨询。 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不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 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好约九九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 我是嘉欣。 嗯，曹总啊，你刚才也跟我讲了，说咱们新发地也是正在建设二期的10万平米的交易区，也是正在建设是吧？ 对。 嗯，也是为了接纳很多针对北京地区疏解的这些新商户。 对对。 嗯，那我想知道咱们针对这些新商户有哪些比较好的优惠政策呢？ 在此呢，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现在针对这个新商户的优惠政策啊。第一条，这个优惠政策就是商户去了之后，我们给安排这个适合你经营的这个摊位，半年内是免费的，免除各种费用。 哦，就是在半年内什么费用都没有。 对，半年之内什么费用都没有。嗯，那第二条呢，就是这个商户所担心的，就是外地商户去了之后，我们住哪儿啊？ 对呀。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市场呢建了这个市场内部公寓， 嗯 啊，适合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小两口啊，还有这个有一大家子的嘛，这个这种情况呢，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呢，建设了这个市场的内部公寓， 嗯， 而且价格是相当的便宜，啊。第三条呢，就是这个营业执照的办理， 嗯， 各种证件的办理，由你个人出具相关的证据，我们协助你办理。 嗯，无论是你是卖瓜果蔬菜的，还是小商品的，还是农贸产品，都可以办，是吧？ 对。 嗯， 再有一条呢，就是这个商户这个所担心的这个孩子上学问题。根据今年这个农业部这个公布的这个显示呢，好多这个留守儿童啊，在家这个由于这个年轻的父母都出来这个打工了， 嗯， 这个上学成了问题了。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市场呢，跟我们当地的这个教育局联系。 嗯， 在这个周边，这个市场周边适合的这几个学校，由这个商户直接报名。 嗯， 这个待遇呢，跟我们当地这个小孩是一样的， 一样的待遇， 一样的待遇，都是9年幼儿教育。 好，曹总，那咱们株洲新发地大石桥农贸市场的地理位置怎么样了？ 株洲新发地大石桥市场呢，地处这个101国道，株洲大石桥村北。路西200米， 嗯，对，地理位置很有优势，也非常的好找。 对， 嗯，好，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你正打算开一家小店而没有地方去的情况下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3722958153，13722958153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另外，刚才我这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距这个京港澳株洲北出口。是2公里 哦， 那个有高速口，离我们这儿相当近。 嗯， 以后还有一个株洲这个花田路有一个出口，正对着我们市场，就相当的交通相当便利。 嗯，哎，曹总，还有一个问题啊，说咱们这边也是在新建10万平米的交易区，是针对北京市场来疏解的一些商户的，都想知道都可以接纳哪些商户啊？都是可以接纳的吗？ 这个我们是分区管理的。 嗯， 你比如说。你汽配城，你做汽配的、汽车维修的、汽车装饰的， 嗯， 我们这有3万平米，内部这已经是划分好了的。你是想做什么，就是跟汽配沾边的，都是去这个汽配城这个区域。 嗯， 你比如说想做二手货的，啊，这个折扣店的，做这块的，有这个二手货交易区。 嗯， 这块呢也现在达到3万平米。 嗯， 比如说做这个蔬菜粮油的，我们有蔬菜粮油区。你做这个副食调料的生鲜的，我们有副食调料生鲜区。 嗯嗯。 你做小百货的，这个小商品的、日杂的、五金的，我们刚才还有一个区域。 嗯、 哦。还有就是你要做餐饮的，我们有餐饮一条街。 啊、哦，就 是 分区分片管理的， 哎、 不会很 乱、哎。你想做什么？只要你报名到我们这儿实地考察之后，我们会根据你经营的品种、给你划定区域去经营。 哦哦，也说明咱们这个新发地也是有一定的规划的。 对， 而且都是按区来规划的，非常的有秩序。 对， 也不会出现那种很杂乱的感觉似的。 不会的，不会的。 好，那么这时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你正打算开一家小店而没有地方去的情况下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株洲新发地大石桥农贸市场的电话13722958153，13722958153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最后呢，也感谢曹总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感谢曹总，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变得青睐，以为旅途没有了意外，以为每天都会说晚安，但是有你就没有不安，因为想念比谁都厉害，因为寂寞会趁虚而来，因为爱了今天